第十三页第十六行，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对这地方。儿时阿难在大众中既从坐起，肩担右肩，右膝着地，扩张恭敬，而被佛言：我是如来最小之弟，蒙佛慈爱，最近出家，优势交连，所以多闻，未得无漏，不能折服说比罗咒，为彼所转，密于淫学，当有不知真迹所以，唯愿世尊大慈哀悯，开示我等羡慕他路，令诸禅体灰弥利贴。下面的作事予以五体投地，记住大众行可桥柱，信闻是回。从这个地方不起，这个经文到这个地方呢，是第二个段落了。前面七番是破心之所在，教光大师在科判里面判作七番破处，古德了将这个这一段经文呢判作七处真心，这个在前面都给诸位介绍过。这个七处都找不到，七处释迦牟尼佛的结论呢是全都错了。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再想不出第八处了，虽然讲七处实在说有几处都说得很勉强，就算他是这个处所吧，尽我们凡行的所虑，也只能想到这个七处。那么这个时候阿难知道自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求佛指示到底现在哪里。那么这个在楞严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修行关键的所在。所以此地说儿时阿难在大众中，这个儿时就是前面七番都被释迦牟尼佛所破的这个时候，就在大众当中从自己座位上起来，肩担右肩，这个是古时候的理解，现在不作兴了，但是在印度啊还是以肩担右肩呢为这个敬意。我们晓得普通啊这个穿衣服啊，这个印度服装跟我们服装不一样的，它是一块整个一块布， 裹在身上，平常呢两个肩膀上都披着，裹得很紧，肩膀右肩把这个右手露出来。那么像我们印的这个佛像里面这种服装右手露出来是什么意思呢？表示沉思的意思，这是礼节里面的一种。右手露出来啊，好做事情，尤其是伺候长者，一定要右手要露出来，表示随时随地为长者服务。不要等到长者叫你做事才把右手露出来那么这是礼节的一种。在我们中国古礼的时候，这个祭礼里面有有这个天坛也是为大众啊服务。右膝着地，这个我们通常称为胡跪。行礼里面是有陈四的这个敬意在，一个脚跪在地面上，起来方便长者有什么事情叫你做立刻就行了，两个脚跪在地下起来就慢。所以为长者做事情啊，要敏捷要快，不可以慢腾腾的那个是懈怠，目无尊长，那是不恭敬。所以为长者做事情要敏捷那么这些呢都是趋于敏捷。扩张恭敬而不敷衍，这个不必多说，前面说的很多了那么在此地我们看到是这个心法或者是质疑都必须三业恭敬。那么我们在法会里面呢也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下面他就说了，我是如来最小之弟，我南尊者跟释迦牟尼佛是堂兄弟，叔伯兄弟。 这个世尊的父亲净饭王，他有同胞兄弟四个人，那么阿难呢，这是从弟里面呢年龄最小的，所以他说我是如来最小之弟在释迦谱上记载的有说，世尊成道的那一天，阿难尊者出生，又20年后啊，阿难出家，出家之后啊，为佛的侍者，所以他说啊，他是如来最小之弟。说蒙佛慈悲爱念，现在虽然是出了家了，还有一个依仗之心。这个佛是他的大哥嘛，这个关系不一样啊，免不了啊带着有娇慢的习气所以多闻未得无漏啊。那么他跟到佛所学的成天的就是在讨论教义，不学多闻 在这个僧团里面呢，就偏重在多闻里面。真正的功夫呢，他就疏忽掉。别人要修定，要用功，他老人家很随便，对这个不太重视。满以为呀，将来到必要的时候，那这个大哥如来还不就把三昧呀送给他了？何必要自己修呢？别人要修啊，他这个关系好，不必修了。到时候佛一定会特别给他。那么这就是他有一个依赖的心理。那么这种依赖的心理呢，一直在楞严会上都还没有去掉。未得无漏，这个漏就是烦恼，无漏就是烦恼断尽，这个完全要靠功夫。换一句话说，他没有在功夫上认真地去修行，而只是在言教上下了一些功夫。那么那些功夫记是记得不错，佛讲的话他都记住了，可是那个意思未必他真懂。为什么呢？前面我们看到他引用了好几次都是引用错了的。言语记得不错，意思没有真正体会到。那么这就是说，行与解不能相应，才有这样的现象。行解如果相应呢，就不会有这个现象。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不能这幅娑毗罗咒，前面所讲的这个娑毗迦罗咒，是摩登贤女母亲啊用的这个外道的邪咒啊，将恶难给迷住了，为彼所转呢，逆于淫邪，这是指前面这段事情。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当有不知真迹所以啊，这个真迹就是真如实际的离体，也就是真心。佛所问的这个心在哪里吗？我想想呢，大概是因为我不知道真心在什么地方，所以被这个外道的邪咒啊所迷惑。那么到这个地方才算是承认了，这一句话是承认的，我不晓得真心的所在。以前是满以为自己晓得，在内在外说了许多，结果没有一处是事。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他总算是承认了，不晓得这个真心在哪里。唯愿世尊大慈哀悯开示我等，这个几句话里面，不但是我难自己不晓得真心在哪里啊，在会这些大众未证无漏的人，大概都不晓得真心在何处啊。那么他自己求法，也带大众来求法，求世尊的开始开导，只是我等，切莫他路啊！切莫他路。这是讲的大定， 前面在清明的时候曾经说过，什么他三摩禅诺啊，而我南尊者加上一个妙字，释迦牟尼佛后面指出来了，佛的定啊叫首楞严定。那么这个地方的释摩他呢，就是指的楞严大定。楞严大定是性定，就是本性本来具足的大定。佛与众生是平等的，并不是说佛有我们没有啊，我们也有，而我们虽有啊，我们不觉得，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定，这是我们吃亏的所在。所以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得不到解脱啊，原因就是在此地。诸佛菩萨是正的啊，所谓正的就是他知道清清楚楚啊，晓得自己有这个大定。所以在一切境界里面不动摇，无生灭，而能够照料一切境界，这就叫做什么他微密关照啊。那么我南现在急切着相求的真心的所在，换一句话说，他是很想啊修学如来的大定，因此积极的求佛开始摄摩他的道路。所以这里是求的这个摄摩他路啊，其目的呢令诸禅体会弥勒听，禅体啊也叫做一禅体，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做无善根。印度人称为一禅体，我们中国意思是没有善根，不相信善法，当然更不能够接受啊圣教了。那么这个就叫做一禅体。所以佛在许多经里面也曾经说过，一禅体没有佛性，一禅体不能做佛。这些话呢都是佛的方便语，不是真实语啊。为什么说一禅体不能做佛呢？一禅体不相信佛法啊，他即使相信呢，他就即使就可以做佛了，他不相信了有什么办法呢？不相信没有办法，大智度论里面一开头就给我们讲，佛法大海，性为能如，智为能度啊。他要不相信啊，那是佛来了也没办法。所以佛是从意思是从因缘上说的啊，从正上缘上讲的，一直到 法华会上，佛才开权现实给我们讲真实话。一禅体也有佛性，一禅体也当作佛啊。所以以后人称这个法华经啊，叫成佛的法华。别的经不成佛啊，哪部经都可以成佛，为什么一定要说成佛的是法华经？就是法华经讲一禅体也能成佛，别的经里头佛没有这么说法啊。所以要懂得这个意思啊。法华会上虽然这么讲，必须一禅体要回头才行啊，回头是岸啊。那就是说他要对佛法生信心才可以，他要不相信的那还是不成啊。那么由此可知，通常佛所讲的禅体无佛性，禅体不能做佛呢，都是方便话。弥勒却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就是邪知邪见啊。一禅体的人呢，就是邪知邪见啊。那么这两个名词意思我们懂了，文艺就很显然了。此地讲的一禅体，讲的弥勒车，就是阿难自称啊。我自己这个善根太少了，就跟一禅体一样截知邪见，现在求如来大慈大悲开示我释迦牟尼路啊，叫我们呢邪气邪知邪见，这就叫毁弥勒车。毁是把它摧毁，摧毁邪知邪见。通常我们讲摧邪显正，讲我们正知正见呢，引发出来。那么这是求福，不但要摧灭自己的邪知邪见，前面又开始我等了，凡是没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给诸位说呢，都是属于邪见之人。要是拿楞严经的标准来看，阿罗汉都是邪见，小乘阿罗汉都是邪见，贤教菩萨也是邪见，这个是楞严的标准啊。阿难在此地这样的表示，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为什么呢？平常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正知正见啊，阿难正道出国须陀洹，释迦牟尼佛的侍者，又是佛的堂弟，跟佛这么多年了，还是邪知邪见。我们那个知见正在哪里呢？再给诸位说，有知见呢，都叫邪知见。即使没有知见呢，那就叫正知正见。 真知无知，无所不知啊，这个才是真知真见。那么我们在此地但有言说，我们是嘴皮上的真知真见呢，实际上有没有呢？问题很严重啊。伯南在此地这个表示就是表示自觉了，觉悟了，晓得自己知见错，这就是很大的进步。我们修学甚至于修学一辈子都是邪知邪见，误会了，认为自己是真知真见，别人都是邪知邪见，这个是大大的错误。觉悟了的人怎么样呢？自己知见不正啊，别人都是真知真见啊。为什么说别人都是真知真见呢？注意一下，别人跟自己的关系啊，是身境的关系，外面是境界啊。物质的环境是我们境界，人事的环境也是境界。境界上说没有邪正，这一点我们是不大容易觉悟，但是是事实啊。外境里面没有邪正呐，这个牛业大师这个开示，诸位的时候念上个几千遍呢，你就懂得了。外面人是对我们是境界，境界没有邪正，境界他这里讲境缘无好丑啊，没有邪正，没有善恶。邪正从哪里生？自己心里面生的。境界现前，我们是以正知正见去看它，还是以邪知邪见去接受它？问题在此地啊，可见的不在境界上啊。莫南这几句话就给我们这个启示，即使我们要觉悟到所有的毛病呢，都在我们自己一身，与境界没有关系，我们的功夫才能上轨道。才是真正的会弥勒天，才是真正的不如了什么他路了。那么从这个以后啊，才可以说真正是行在菩萨道上。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不能够轻易地把它看过去。莫难在此地是现身说法了，跟那个五十三参善财童子一样，做个榜样给我们看了。装出来的莫难是大权菩萨实现的，不是真不懂啊。摩登仙女也是大菩萨实现，他们等于说唱戏唱上房给我们看的，不是真的。用这个方法来叫我们觉悟的， 那么底下这是礼节，做事予以五体投地，这就是顶礼。协助大众啊，请客侨住，庆文会试，这个试会。协助大众是在会的那一些还没有开悟的一些学人，就是程度与阿难相仿佛的这些大众呢，已经开悟了菩萨，那是大会当中的影响众，而不是指的当机众。这个地方是指当机众，幕后这两句是形容他们渴望如来开示的情形。乔柱这个是以这个小鸟来做比喻，小鸟自己还不能够觅食，它肚子饿了，你看那个翅膀啊撑出来在那里叫，等着他母亲来喂他，这都是形容啊渴望之意。庆文是悔也，这个庆是恭敬的意思，恭恭敬敬的在此地等待如来的开示教诲。那么这一段都是说阿难觉悟了，觉悟之后才自己责备自己，晓得自己的知见不正。那么从这一大段经文上看起来啊，要连到前面切出真心，一直到此地，整个看下来，我们能够观察到释迦牟尼佛教学法的善巧，世人可以说命令文殊菩萨将阿难尊者从摩登前面里救回来，就等到他自己呀、真正的觉悟啊，后悔。你看，拐弯抹角用了许许多多方法，到这儿逼着阿难的时候觉悟后悔了。这个教学法实在是善巧。不逼佛去责备他，自己责备自己，自己晓得错了，这是教育真正收到效果了。那么像这些方法我们都应当要学习。阿难还算是个聪明人，绕的圈子还不算大，他就回悟了。下面呢，师尊就为他开始。诸位要记住，阿难在此地提出的问题，是真迹所在。以及修学的方法，就是摄摩他路。摄摩他路是修学的方法，这是在这一段里面阿难所要求的这两个问题，求佛开示。那么下面经文呢， 佛就要指出真心的所在。经文很长，儿时世尊从其灭门放种种光，其光晃耀如百千日，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如是十方微尘国度一时开显。佛之威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借助本国合掌成天。那么这一段是叙说，世尊还没有说话之前先放光显瑞，佛放光都是表法的，在会的那些大菩萨们已经开悟通达之人，一看到这个光明啊，他就晓得佛的意思，不必说话了。佛光是从灭门上放的，灭门禅宗常说，说有一位叫无畏的真人，再如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就是指这么一桩事情。放光动地是什么呢？六根的根性啊，一天到晚都在那里放光，那个光从来就没有熄灭过啊！可惜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没有感觉。佛在此地变变魔术啊，灭门上放个光，叫我们觉悟。这个就是说明真心在哪里，六根门头啊，放光动地啊。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代表啊，破妄心显真心，破妄跟显真给诸位说是一不是二。为什么呢？妄跟真是一不是二，迷了叫做妄啊，悟了叫做真啊。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的说这也是我们难懂的，我们读了研究纵然读上几百遍都不开悟，原因在哪里呢？那人讲一个真讲个妄，我们马上就分别就执着，哦，有一个真有一个妄，真妄对立啊，这怎么能开悟呢？你看看坛经里面印宗问六祖大师黄梅的指授，而六祖的答复伪传见性法，连禅定解脱都不说， 印宗问呢，为什么不说禅定解脱呢？禅定解脱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了。我们最难的呢，就是读经的时候迷在法相名词上，二就不是佛法了。我们心里就是千千万万的二，那就算不错了，千头万绪，那怎么能会体会到如来真实意义？这是个困难的所在。所以我们要在经里面开悟，尤其是楞严经，楞严经实实在在是开智慧的一部书，可是还要我们自己会读啊。所谓会，一定要记住金刚经里面佛教给我们那个受持的原则，立言说相，立文字相，立心缘相，我们就会开悟。不但读楞严能开悟，读一切经都会开悟，这叫会读啊。文法也是如此，也要立名字相，要立言说相，要立心缘相，我们才能够在言下大悟啊。不会障碍在自己一边，不在经本上，经本里面没有障碍，教光大师以本经的立论提纲挈领教给我们切实用根。实是什么？第六识是分别，第七识是执着。分别与执着都叫做妄念、妄想的，分别是妄想，执着也是妄想。谁是用根呢？就是谁分别、谁执着、谁妄想。学了之后我怎么用根呢？学了之后要想到我如何去用根，那又叫妄想，还是执着，还是分别。学掉之后所用的就是根呢，不要再去找了，那一找就又错了啊。佛在这个地方闲适地放光动地，就是暗示我们没有言说，就在这个现象里面呢教给我们觉悟。下面两句是其光黄耀如百千日，这个两句是形容词，其光就是指面门的放光，黄耀是光明极盛的意思。